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来自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封月平封律师，还有我们的留学生陈迪，欢迎封律师。 瑞丽老师好，大家好。 欢迎陈迪。 大家好。 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留学安全的话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封律师跟大家主要讲了我们出国留学之前应该会从哪些方面做相关的准备，以及到了国外之后的一些不适应的各种问题。那么还有我们求助于哪些机构可以在海外帮助到我们。其实我们提到了保护自身的人身安全，也就是封律师在昨天节目中所提到的生理方面的安全，这个方面可能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的一点，也会在之前听到过一些可能在海外存在人身风险的一些方面。那么我们如何去避免哈？ 没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刚才的确是瑞丽老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问题。也不是说大家觉得好像国外的环境到底有多恶劣，多危险。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无论在哪里都可能会发生。从小一点的可能就是被骚扰，酒后被骚扰等，大一点的可能我原来经历过的张莹莹的案件也好等等。我觉得大家不用说是从心态上对他是有一个忌惮或者是完全无视他的状态，我觉得这走两极化肯定都会有问题。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深思，去反省，就是这样的情况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后来我看了一些案例之后，其实我认为这样的事情造成的原因大概会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可能就是当地环境的一个恶化，它的难民的原因导致了这个国家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或者不和谐的声音会出现。第二个的话，也就是说留学生在海外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把握到当地的整个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出行的一些要求等等。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希望大家去了解的是，首先第一年去的时候，我提几个建议啊。第一年的时候，为了你的人生考虑，第一年去的时候尽量不要在外面租房子。尽量去选用学校的宿舍。宿舍是像 第一年很多学校基本上都会提供。 但是很多学生直接就在外面租了。他为了可能是第一个是为了自己的便利，第二个的确是在经济上可能会有些会省钱不少，这是实话，最起码能省三分之一以上吧。那么所以很多可能会为了家长考虑说，我给你们减少一些负担，我第一年出去我就自己租房子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首先第一年我尽量建议大家不要在外面租房子。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住在哪，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的因素，导致了这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受到一些伤害。为什么呢？因为 不了解环境， 每个国家当中它是分片区的，片区当中也就比如说是东南西北，它是有不同人群来做居住的。也就有些地方是专门是白人区，是富人区，有些地方是专门是黑人区。我不是说不喜欢黑人，这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原因啊，但的确是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那么你在这些地方，如果说是你经常出门，你让人家感觉到，你是很有钱的中国人，你平时穿戴吃都是很好，你说人家不惦记你，你觉得可能吗？不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区域的选择很重要。那么第一年去的时候，很多孩子是对于整个区域选择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概念的，没有去过。那么也就是你要做的是，第一个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住他的宿舍，然后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去跑一跑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你基本上就了解说原来哪些地方是比较安全的，你要选就选在这些地方，尽量围绕着学校周边为基础，一般是相对比较安全的。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就是考虑居住环境的 安全性， 安全性。 嗯， 所以这个是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提醒给大家自己的一个居住环境对于你人身安全的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其实刚才封律师也提到说，大家曾经关注到的在海外留学生遇到的过的一些这个危险的事件，可能当时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心惊胆战，但是呢，我们会想，其实很多危险可能也都是一些个案，那么在整个的留学生的群体当中所占的比例也是极小极小，是吧？ 是的。 那大概我们会怎么看待这种所谓的这个比例的问题？ 我觉得就像瑞丽老师刚才所说的，首先这个一定是一个个案。 嗯， 因为我们每年留学生出国的大概会有50万左右， 嗯， 回国的大概也在50万左右，现在基本上已经持平了。 嗯， 现在这个持平的态度可能就是未来会走上升。 嗯， 出国的人数可能会比回国人数要相对要稍微少一些，因为现在国内经济发展的非常好。 是， 对于相对很多国外来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每年能够发生这样的一个校园性事件或者是校外的安全事件，可能就没有多少，可能100起左右。这个是这可能曝光出来的，可能是可能现实当中有些因为小的骚扰啊或等等，大家不去关注它，可能没有去计较。 嗯， 所以但是从这个纸面上来说，它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嗯， 它总体它的环境还是不错的。 嗯， 你只要选择的国家是欧洲的一些国家，美国的一些国家，总体环境还是不错的。 嗯， 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说，为什么美国这么多的一个校园枪击事件之后，你还是不愿意去禁枪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跟它的法治环境啊，包括它的自己的一个发展环境，可能是有很大的一个 历史原因， 可能有很大原因。 嗯， 但是你不能否认说它这样的危险行为的存在，但是你也不用说过多的是杞人忧天，去担心说我是不是孩子在校园里面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这样事情发生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其实就像之前封律师说过的一句话，如果说有存在风险因素的话，可能在哪里都会有这些因素。那么最关键的是，我们怎么让我们自己的这个留学生保证自己的安全，其实是以一个比较客观的心态去看待它所存在的这个极低的一个比率的问题。那么我们更要去想，那么这么极低的比例怎么把它降得更低，对吧？ 嗯，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比如说张莹莹事件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枪击风险啊，这些方面我们从提示上，或者说从我们的心态上，那我们怎么给大家一些保护自己的一些观念？ 我觉得大家还是避免这样的场合，大规模人群集中的地方，尽量少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美国的枪击案的一个特点，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群体性的事件，希望带来的影响可能大部分的出发点是希望能够引起整个国家的一个关注，或者是恐怖袭击。那么他针对的群体一定是公众场合，他希望能够一个事能够解决很多事，所以在校园枪击事件的情况下，他也更多的也是在一个人员比较密集的一些地方。那么针对这样的地方尽量少去，尽量避免吧。我觉得人群比较聚集的一些地方尽量避免。 嗯， 这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选择吧。 嗯， 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如果说自己非得往人多的地方去扎，那的确这样的风险概率可能会相对稍微高一些。 嗯， 然后第二个是心态上的调整，其实这种你自己平时稍微多留个心，其实还是可以的。中国人的防范心理其实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 哦，嗯，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接触的时候，或者甚至是交友的时候，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哎，他看上去也都还不错啊，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分辨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那我们初来乍到，那么我们怎么能让留学生比较容易的避免去接触到不太好的人？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他的行为习惯来分析。 嗯， 因为其实我还是一直坚信，就是我们中国人是属于比较聪明的人。 嗯， 就是我们都说有句老话叫日久见人心嘛。 嗯， 我觉得这个不要轻易的去表态，不要轻易的说跟谁谁谁走得很近。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走近之后，你会发现他的一些生活习惯，他的行为习惯是你无法接受的，但是你又碍于面子或者碍于说大家情感上的考虑，我又没办法去拒绝。比如说我原来跟他接触的时候还不错， 嗯， 过段时间之后他突然就拿出个大麻出来说，哎，我这个我喜欢这个，就来抽一口。然后有些时候中国的留学生可能会觉得 不好意思， 就不是说他想去抽， 嗯， 他也知道是毒品这东西真的不能碰， 嗯， 但是他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哎，大家都在抽，美国也是合法的，可能抱一种侥幸的心理或者是不好意思的心理，然后去尝了一口，尝了一口之后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你跟他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 嗯， 那这样的话，慢慢你就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局当中去。 嗯， 所以我觉得要更多的要从行为上去辨别。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 对，一旦遇到了真的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果断的 那肯定 离开， 还是要果断的离开，果断的拒绝。也就是如果说是你的行为，我尊重你。 嗯嗯。 如果说这是不违反当地的法律的， 嗯， 比如说美国的有些州里面是可以、 嗯、 吸食大麻的，有些是不可以的。 是。 那么当你这样行为出现之后，如果是不违反当地的法律，首先如果作为朋友，我认为你这个朋友还不错， 嗯， 首先我第一个我不会来阻止你，这是你自己的选择的一个自由，只要不违法。第二个我会告诉你说，对不起，我不用这样的东西。 嗯。 我们还是除了这个事情以外的事情，我们还可以愿意继续交流。如果说对方也说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谈其他的，那我们继续往下走。如果说对方说那不行，你如果是我的朋友，你必须得吸一口啊，什么什么的， 嗯， 那这样的人就尽量的早点离开就好了。 嗯，这方面陈迪是有你存在的，就是说，比如说对人生方面的一些困扰在哪里，或者说问题？ 问题就比如说乘公共交通的时候， 嗯， 当然我没有遇到啊，我的朋友他跟我讲他在、 嗯。 就是公交车或者地铁上被别人摸了腿啊， 嗯嗯， 这种 的确，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国外也不少， 嗯， 特别是公共交通上，因为公共交通上的话，因为说实话， 嗯， 在国外乘坐公共交通的人主要是两类人， 嗯， 一类呢是很有钱的。 嗯， 他为了保护环境啊或者各方面的需求，他愿意去选择绿色出行，这个可能跟国内也差不多。 嗯， 第二个的话的确是素质这方面还是会有一些不是太好。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就会出现几个行为，第一个盗窃。 嗯， 盗窃这个行为是很多的。 嗯， 那么盗窃这个行为怎么避免呢？第一个就是自己多留心，比如说你女孩子也好，背包的时候尽量往前背。 嗯嗯， 你双肩包尽量往前背，把包往前，这就比较简单。 这个基本上在哪都是这样，无论您是去的哪个国家，这些基本的防范意识还都一样的。 一样的，还是得要有。 嗯、 所以说，你防范小偷的时候，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最简单的。嗯、第二个的话，你发生这样性骚扰的事件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也没办法避免，但是尽量就是能躲就躲了吧， 嗯、 就换个位置。 还有自己的穿衣啊，等等，要比较更严肃一点。 对，尽量稍微少暴露一些、 嗯， 因为有些时候在国内可能哎好，爸妈都管着。好不容易到国外了，我学学吧。 对， 学学吧。对啊，有些时候可能是中国女生本来就在国外的人眼里面比较漂亮，比较受欢迎，她可能那你再穿着暴露一些，那可能人家就盯着你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嗯，就是在出行方面，或者说在公共环境里边保护自己啊。 的确。 那如果是提到，比如说他有一些实习呀、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社会实践啊，独自去处理一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是。所以首先就是大家一定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瑞丽老师也提到，就是首先实习也好或者实践也好，一定要在当地的法律框架之内。 嗯， 因为正常情况下，你的学生签证一般情况下都不能打工的。 嗯， 那也就是说，你如果去，那就打黑工。打黑工在当地是有， 甚至或者是免费实习的也有。 对、 嗯、 对，所以这里面一定要大家要注意，有的国家是给你了，比如说一周20个小时的打工时间， 嗯， 它已经比较人性化了，那你就按在这个框架之内做就行了。 嗯， 那么你在做这个校外实践也好，或者打工的过程当中， 嗯， 一定还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还是其实回归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那几个话题当中，出行的时候如果是选用的是自行走路的方式， 嗯， 尽量避免走夜路， 嗯， 尽量结伴而行。如果选择公共交通的时候，做好防盗。防骚扰的准备，在打工的地方或者在实践的地方的时候，尽量避免跟人家形成冲突，可能是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是需要去关注跟注意的一些地方。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我觉得也万一哈、 嗯、 真的出现一些很危险的情况的时候、 嗯、 这个我们也不得不提到有一些案例什么的、 嗯、 你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个提示哈。 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比较危险紧急的情况、 嗯、 一般都会分两类，一类是针对你的财产型的， 嗯， 一类是针对你的人身型的。 嗯， 那如果是针对你的财产型的，我觉得还是大家息事宁人。嗯，给那就舍财就舍财吧。 嗯， 因为很多比如说国家当中有些人真的是已经穷得叮当响了， 嗯， 他觉得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的话，他可能会选择去对抗，选择会去抢劫，或者选择去盗窃。那这样情况针对财产型的，你尽量就能舍就舍吧，舍了之后你迅速就离开，或者把包一扔，让他去捡包的同时你就迅速就跑吧。这针对财产型的。 嗯， 第二个是什么？针对人身型的。针对人身型的话，尽量一定要能够呼救一定要呼救， 一定不要让他把你带走，带到一个更偏僻的地方。因为正常情况下，他选择的作案的地方一般都会他认为比较安全、比较隐蔽的地方。他如果是他要往你带，一定是带到一个他更有掌控力的地方。那么在这样情况下，能够一定要避免这样情况发生。当地该呼救呼救，因为那个时候你想着不要有刚才我说的那种说息事宁人，或者说哎你我跟着你走了，你把我带走了，我不反抗，你可能就对我就无所谓了。 嗯， 是没有这个概念。要既然他对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人身攻击行为的时候，那他可能就诉求就远远不止于这些。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不要抱侥幸心理，能呼救就呼救，能对抗就对抗。这样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能够震慑到对方，能够脱离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一般国外就是对于弱者的保护，对于犯罪行为的制止还是比较积极的，还是会很积极，只要身边有人，大部分都会愿意来呵止或者来帮忙的，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环境还是不错的。 嗯， 就是我们还是拿极端的例子来举啊。我希望我觉得这样的是大家对大家一个警示。比如说是那个两个例子，一个是德国的那个女留学生后来被强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是基于我们原因分析来说是什么原因呢？首先对于她跑路的时候她选择的时间节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的去跑步去。第二个跑也尽量不要去往一些人员特别稀少的地方去跑。的确可能对于跑步的人来说我人员稀少，我可能跑的过程当中更舒畅更舒服，环境也更舒服，自己心态也更好。那在这样情况下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你如果在人员稀少的地方去做锻炼，去做跑步的过程当中，有不可避免的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尽量就是如果针对大家就是在户外做运动啊，在这过程当中尽量去选择比如说室内的场馆，室内有很多啊，跑步机、游泳基本都有嘛。然后呢，如果要跑步的话，尽量去选择一些公园啊，或者选择一些人员还不是那么稀少的一些地方来进行选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对大家行为上的一个建议。第二个的话，比如说我们拿张莹莹那个案子来选择，其实某种程度上她犯了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什么呢？也就是她当时急于去签合同。继续去签一个房屋的一个租赁合同。我觉得这个其实我很赞赏他这个契约精神。但如果你真的很忙情况下没关系，你跟房东说一下，说我今天真的是可能上课耽误了或等等，我们能不能改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当时他就是为了急于去签这个合同，然后就上了别人的车了。上了别人的车之后的话就发生了这么一个行为。而且这个上了这个人的车你根本就不认识，你为什么要去上人家车呢？也就从意识上、心态上，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防范。还有是什么？就选择的片区，就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一个安全、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去住。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从人生的角度上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去考虑到，就是你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存在风险。这个行为就是刚才我说的几个因素来考虑。第一个，你这个行为选择的居住环境、居住区域会不会给你带来危险？这个是你需要评估的。这个怎么来评估呢？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去查当地的市政机关所发布的每个片区的一个犯罪率。 对，这个 对吧？这个是可以查得到的，这些信息是公开的。 是。 那么有些地方的犯罪率就会很高，那你这些地方就不要去住。第二个，去切身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到底怎么样，然后它的警力的配备情况到底怎么样，这些你也是亲身地方去感受的，就针对这个区域本身来说你是需要去考虑的。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平时的日常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去考虑到的，就是怎么能够让自己避免这样损失。尽量出门的时候晚上尽量不要一个人出门，能打车的打个车，你有些时候真的急了，也不差这几个钱了，你该打车打车，打车还是比较安全一些，毕竟所有的出租车都是备案的。那么这样情况下呢，就一般不太会发生这样情况。也许有些时候会说，哎，我发现好像很多在国外的也发现出租车司机把你给劫持了等等。我说这样的比例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这样的风险太高了。也就是你一定要从反向来去考虑，这个人来劫持你或者来劫财。他的违法成本到底有多高？你这个是一定要考虑的。但如果是他的违法成本很低的情况下，那么你一定要当心这个事儿，风险就会越大。是的，这些对大家建议，一个是环境，一个第二个是人身行为上的一个建议。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会在想，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家长给他的这种培养和他包括我们学校给的这种法律方面的提示和这种人身安全自我保护方面的提示，其实也挺多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是说他在行前这几个月去考虑这个安全问题，而是一个从我们培养孩子的整个过程当中已经慢慢的，就像您提到的这些注意的方面，也不单单是在国外，是在整个的生活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一直要给他 是的 来加强这种意识 的。我觉得这个意识的一定要加强，但的确就是从很多的留学生来说，他意识上比较放松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在国内都在教育，学校会教育，政府会教育，家长会教育，但是国内的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安全环境的确是要比国外要好很多。 没有实战过， 没有实战过的这些经历吧。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哎，你别在那一天到晚的瞎说了，或者是在那里瞎担心，根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我怎么从来没碰到过？你说过这么多，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所以有些孩子自己是放松的，或者说自己他不知道水有多深。 对，所以家长就是在整个海外的生活环境当中，有些坚持的点必须坚持。我所谓坚持的点是什么？就是说大环境上，你让他选择住在哪。一定这点是必须坚持的。你不要让孩子去选择住到一个贫民窟当中，为了省点钱，也就这点是必须坚持。坚持完之后，让他去感受。让他去走去，白天去走。走完之后，他就会慢慢就会发现，哦，原来你说的是对的。国外环境好像的确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所以这里面就达到了一个我们所谓的理论跟实践之间的一个 教育的 一个冲突吧。一定是要有这么一个平衡的过程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人身安全，其实我还想特别说一下，就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就是包括您提到说他可能交友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学业的课业的问题啊，造成自己的这种心理压力，这一部分所谓的存在心理上的困境或者说问题的孩子也有一些 这样的孩子其实蛮多的。蛮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自己也经历过。原来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基本上一天也得学习学到十几个小时。就学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发现听不懂。还真听不懂。我都怀疑自己英语到底是不是在国内学的是不是英语了。的确会这样。那么可能学的稍微好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点吃力。然后呢吃力之后刚感觉好像能听懂一些了，突然之间发现老师来给你上课的那些专业知识又是非常的专业，你原来都没接触过，你可能又觉得哎呀真的听不懂。那可能说你的心理状态是属于一种不断的被打击的状态。那么基于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出现心理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国外是考试制，一个试卷，一个是论文，也就这两个结合起来之后，它在最终代表着哎你这门课有没有成功的通过，最终再结合所有的课程再来决定说你有没有能够拿到我的学位。你要是真通不过，对不起，真拿不到学位。这个跟国内可是不一样哦。国内可能是你觉得很轻松就毕业了，在国外你轻松毕业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原来很多的学生就最终选择的方式就是转学，换一个学校，就这里面学不下去了，因为这里面要求太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压力的准备，也就一定也要清楚的认识到，就是你出去不是去享受的，你真的出去是去读书的。第二个，当你发现这样的行为之后的话，尽量去选择健康的方式，要有一种疏导的方式。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健身的，有的人喜欢听歌的，有的人喜欢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的，有的人喜欢去找国人倾诉的，也就一定你要有一个发泄通道。一定要有这样的发泄性通道，然后呢中国人跟中国之间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抱团，所以这样情况下对于你整个内心的疏导各方面会比较不错。有时间去参加一些学联啊，参加一些公益性的活动，对于你整个心态的调整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甚至我听到有的人比如说他真的读不下去了，那好，你转到一个更简单的学校里去好了。 对， 哪怕这样也要保证你的安全，是吗？ 是的。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中国的孩子或者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转学好丢脸啊！你原来说，哎，你在哪？我在牛津。然后呢？ 读不下去， 读不下去了。突然就换了一个学校，人家觉得丢脸，别有这样的想法。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家长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也就为什么你在海外文凭是文凭，你在海外最终还拿到是什么？是眼界。你